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大家早安。 师父早安。 那好像今天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嗯， 是的。 那应该要讲完最重要的那个，就是修阿那巴那念的过程。嗯，那我们开始讲阿那巴那过程。被称佛教叫六妙门，嗯，六那些六门是妙，因为你可以随便用它们成就解脱的过程，所以叫妙，嗯，所以依照被称佛教，特别依照天台宗，你不管你是用修习还是你是用。随喜还是你是用住喜，还是你是用观，你是用欢，还是你是用经，都可以用来得到修行的目标，就是处理烦恼。嗯，声闻道的目标就是处理烦恼而已，没有别的目标。嗯，如果我们要修菩萨道，那这个目标还不够。嗯，我们要成法身，嗯，就是成佛，嗯，成法身就是成法心，成法界，嗯，都是同义词，成实际，嗯，成真如，嗯。所以如果我们是学菩萨道，我们不但要处理烦恼，我们要用烦恼来为我们的那个学菩萨道的过程，所以你不能够完全处理烦恼，你要用智慧让他们越来越不明显，嗯，用他们来成菩提成真如，嗯，这样你可以度自己度众生无分别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都有这样学，不过一定要了解依照戒慎密境等等，那些都是理论而已。嗯，你执着理论就是执着妄想而已。嗯，不过我们还是需要理论来了解那些道理，那些道理对我们的修行的过程很有用。嗯，所以北传佛教也是讲菩提烦恼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是烦恼，声闻道里面找不到那些道理。嗯，对不对？嗯，一定要了解，不过那些也都是方便，最后所有的理论都是实践法。嗯，我们要自己体会。嗯，那可以超越实践法，佛本来就是这样教，不管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，你有直接体会，嗯，九经法，那全部都会改变。什么会改变？你们告诉我。嗯，这个时间，这个我变成好像梦一样，嗯，做梦，嗯，所以佛教我们众生都是在梦里面，因为我们不了解实际，我们不了解佛心，我们不了解法心，我们不了解真实，嗯。那我们好像在做梦，现在很难了解，不过我们有自己体会， 究竟法，那变成很清楚。为什么在究竟法没有我？我们有讲过我的所言，就是烦恼，就是颠倒。烦恼是因为颠倒，颠倒无常为常，颠倒乐为苦，苦为乐，颠倒无我为我，那我们众生很可怜，一直在颠倒里面，所以把我们从颠倒拉出来，佛其实是叫阿那巴那念。为什么？因为学阿那巴那念，我们可以体会用悲传的道理，我们可以体会我们的所依。我们的所依就是心，没有别的所依。悲传佛教教这个，我们的有我们的所依的心，叫它阿拉耶，对不对？那阿拉耶的所依就是我们的颠倒。不过阿拉耶的真的所依，也就是真如。我们有讲过，因为阿拉耶它可以吸收所有的境界，真如就是如此，所有的境界都包括在真如里面，所以阿拉耶的真的所依还是真如，真如没有所依。如果我们有体会真如呢，我们的所依变成好像不是真的，好像一个梦。那用阿那巴那念一招，悲传佛教的看法，就是来实践这个道理，来实践我们好像在梦里面，我们的真的所依就是阿拉耶，阿拉耶的真的所依就是真如，真如没有什么所依。那在这里就是概念的不一样，概念的不一样不是说是在世间上不一样，不过概念只是来给我们方向，没有概念的没有方向，对不对？一切是谛论是说明没有名字就没有相，没有相那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不过名字还是假的，相依照一切是谛论是真的，因为它是属于缘起，名字没有什么真的缘起，因为它没有自性。所以我们叫这个杯子，用中文英文我们叫 cup of tea， 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，都是名字而已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们都看这个杯子，那我们不管我们想杯子还是 cup of tea， 还是我们看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有学一点点一切是谛论，所以先了解这个道理，在我们能够了解，我们在我们的经验加自信，自信差别都是假的，自信，你写在黑板上， 自信， 自信， 自信， 加自信。 我们在缘起假之心，所以我们相信那些名字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嗯，的确是敌人有没有这样讲？嗯。 师父不一定要有名字啊。 嗯，不一定要有名字，没有错。不过我们没有用名字，我们无法了解。嗯，没有用。 不能沟通。 嗯。 不能沟通。 不能沟通，不能沟通。那些道理依照北传佛教，我们用阿那巴那念都可以自己体会。嗯，所以阿那巴那念叫六妙门。嗯，我们在哪里能够体会？我们在我们的身根心里面可以体会。嗯，身是空，观那个身的心，因为所有的所缘都是属于身，属于。四大，嗯，是从四大推理的，嗯，那因为所缘是空，那个观所缘的心也是空，嗯，那变成现观的过程，嗯，现观的过程就是这样，大家知道现观，对不对？嗯。玄观就是成道的过程，嗯，叫玄观阿比萨玛雅。 现在的玄， 观察的观， 直观的观，嗯。为什么我这样教你们？因为我们这里是在菩提学会，嗯，有的时候有北传法师来教你们，有的时候有南传法师来教你们，概念会不一样，嗯，所以心会乱，嗯，不过，我们一定要了解，嗯，在一样的不一样，在。不一样的一样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是智慧。什么是佛教的智慧？在一样的不一样，在不一样的一样，嗯。如果能够配合，那最后什么问题都没有。一定未来会有南传法师。可能我的同学教你们安德巴那念一招包藏诗，嗯，还是一招别的，嗯，阿禅叉还是谁，嗯，那还会有别的北传的法师教你们安德巴那念一招，六妙门还是一招一切是谛论，嗯，结果，你们会想，哎呀。这个不一样，那个哪一个是对，哪一个是不对，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有没有？嗯，我有看一些东西已经有些包藏式的方法已经很熟悉，现在学六妙门，那觉得六妙门比较适合我，还是有别的学。南传的那现在回想，哎呀，这个南传的比较适合我，嗯，那其实没有什么矛盾，嗯，可以随便用，嗯，这是其实北传佛教的伟大，我们可以用像天台宗、华严很多种不同样的看法，了解他们为一个过程，嗯，其实六妙门 日益大师就是这样讲，不是教别的。可以看动扬的过程，从很多不动扬的角度，也就是北川法的伟大，对，北川法的好处。嗯，南传佛教倾向看一个方法才是真的，其他的就应该是假的。嗯，其实我们可以从假的到真的，从假的到空，也可以从空到假的，没有问题。智益大师是这样解释，很有道理。从假的到真的，从真的到假的，真的究竟法，我们学佛法还是其实是一样，就是空。空不是说没有，也不是说有，也只是不容易了解，所以我们需要很多方便来了解这个道理。佛法其实是超越有，也超越没有，这是佛法的德殊，这是佛法的智慧。如果我们了解一点点这个智慧，对每天的生活作用很大，因为我们的境界都是在有还是没有，因为我们的境界在有没有，所以我们离不开矛盾。我们的世界矛盾越来越多，你们看电视，看那个听啊新闻，一直讲矛盾矛盾矛盾矛盾矛盾矛盾矛盾。世间法本来佛有发现都是在矛盾里面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众生就执着，所以我们叫众生。佛所体会的法里面不可能会有执着，这个法对我们好处很大，对我们利益很大，利益其实不可思议。现在多半众生虽然学佛还是不了解佛，因为我们的有跟无的思想那么深，我们也学佛法也可以看到越来越清楚，我们这种倾向分别有分别无，这是真的这是假的，是那么那么深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有地道北川的法，北川的法都是在回道心，皈依心，没有别的皈依。我们的心其实超越有超越无，所以心在是真的，这是不北川佛教所教的，不管是中观还是唯识，只有教这个法心法，那心法也是不心法，没有无心法就是心法，心法就是无心法， 因为心超越有跟超越无，那一招一切是第六一招，这一大声，我们最方便就是用阿那巴那念来体会这种境界。而且不用那个八门的阿那巴那念，如南传佛教是说明用六门阿那巴那念。那所以我们要了解不一样在哪里。昨天我们有讲过到休息跟随喜，休息的意思就是来用真念思维呼吸。如果我们能够用真念思维呼吸，我们就不需要休息。一招一切是第六一招。六秒门，一招天台中的智观，连在熟悉的过程我们可以成道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有真念，我们可以成道。在真念里面，保护在里面所有的其他的法。所以我们有讲过，真念就是定跟智慧的所依，没有真念无法修智跟观。为什么？我们有讲过，没有真念，没有思念处，那我们的心就变成猴子心。猴子心不会领那法，是不可能的。虽然猴子心从佛陀的角度来看很可爱的，我们众生很可爱的，虽然很多烦恼还是很可爱的。为什么？用北川的道理，虽然在烦恼里面我们还是有佛心，没有佛心不能够实践法，因为有佛心才能够体会法。所以为什么不会思维佛心？为什么不会生气？因为生气的对象有佛心，你怎么会生气佛？有没有这样思维？我们的执着的所缘也是佛，你怎么会执着佛？我们境界模糊的所缘还是佛，你怎么能够模糊？所以般若波罗蜜有什么道理？因为殊不知他问，因为众生不存在，那怎么度众生？众生不存在，怎么度众生？那佛就回答，因为菩萨思维实际，思维真如，真如度众生，众生不能够度众生，众生没有办法度众生，如果众生想他能够度众生，那就是他不了解佛法，《金刚经》有没有这样讲？功德是在人肉，不是在众生。 一定要这样了解。所以在用这个道理呢，修四念处一招悲川的方法，一招菩萨的了解，就是修真入，不是修身，不是修心。嗯，身本来就是真入，心也本来就是真入。嗯，在修四念处，我们要培养这种看法。怎么培养这种看法？在熟悉随喜以后，就变成主喜，对不对？嗯， 熟悉， 熟悉，嗯，六妙门，熟悉随喜主喜，嗯。属于主，嗯，主所的主，嗯， 主家的主啊，主 是， 嗯， 那六妙门有三个门属于沙玛达，三个门属于维帕舍那，嗯，维帕舍那是观、环跟境，嗯。沙玛达是书随住，嗯，有没有学过？嗯， 一个说法是说指书随指观环境， 日式名称不一样，还是意思是一样？ 关 环 境， 可以写简单的，有的时候。 关环境， 还 原 的 还， 还 原 的还，还原的还。 啊，他不是大陆人，所以大陆人有的时候会写那个。 静是 清静 的 静， 这个静。 清静的静。 对 对对对。 他台湾人。 他台湾人。所以他可以放置，没有问题。大陆人有的时候不方便写方字，嗯， 繁体字， 对不对？那现在南传佛教在随后加一个出，接触的出，嗯，接触的出， 在哪里接触？ 啊， 师父，你说南传佛教要再加一个出，是？ 随 后面 的后面加一个处， 嗯， 不是 处 吗？ 处，随处住，嗯，是南传佛教。 随处住。 清净道论、无碍界道论都有这个道理，嗯， 然后在金后面加一个金字，不过这个不是重要，重要是那个在水后面加一个处，我们一定要了解为什么， 可以请师父再解释，再解释详细一点。 那我什么水？我们 从水跟到处到住。 那我现在就是讲，我在做什么？那为什么处？因为你水。你的入息出息的过程在一个地方，离不开那个地方，平常这个地方就是在皮宫周围，因为皮宫周围最容易感到入息出息的处，对不对？多半同学有这样学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，所以清净道论如果未来你们可以学，用四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，为南传佛教是非常重要，有九九的那个比喻，有那个 man 守门之的比喻，最普遍的比喻就是一块木头，你锯子，你放一块木头在冰冻的那个地板上，然后你写在上面哪里你要切，做一个箱，符号，然后你不随锯子到前面后面。你最方便成功你的家心是钉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这样，对不对？虽然你会知道呼吸的过程的开端是在鼻子，中端在胸，末端在肚子，你睡这个过程在一个地方，就是你接触呼吸的地方，那个你接触呼吸的地方，叫阿那巴那香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就好像木匠，你就做一个香，然后你 想 sign， 想， 那你。练习不断的留在这个相，这样在你能够成功你的用功。什么是成功用功？就是得到静安，你也能够成功你的家心，就是入定，修观解脱，清净道论是这样说明，现在我们有在学阿那巴那念依照北川的佛法，观点不是在注意呼吸在一点，一个地方，不要说明一点，不然变成这样，我有说明，要说明一个地方，那现在你们是用还是你们有兴趣学北川的方法？那没有讲出，因为你们不属于呼吸在一个地方，你们属于呼吸在全身，那现在我们昨天有讲过，在睡息的过程出现长相，修行人准备他的长相来入禅定， 我们有讲过，对不对？ 对， 他不要注意常相，一直到那个常相变成很稳定，不改变颜色，不改变形状，嗯，在这个情况下，他就不管入息出息，只是定在常相就可以入定，嗯，东阳的常相他就能够看得到，在他的心的所依，嗯，在南传佛教心的所依叫有分心，嗯，为什么有分心？嗯，也有就是 power 存在，嗯，没有它，那我们就不会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存在是靠心，这是佛法，嗯，从一个生命到别的生命，我们是靠心的所依才能够经过。如果没有这个心的所依，我们也不能够记得过去的生命，我们也不能够收集业，嗯，所以心一定需要所依才能够有相续，嗯，没有所依怎么会有相续？因为心是生灭的过程，嗯，虽然生灭还是有相续，所以超越有，超越无，嗯，所以心是他的秘密，不容易了解，所以外教一直跟佛教吵架，你们是讲生灭生灭，那怎么会有相续，嗯，那佛教是说虽然有生灭还是有相续，怎么不容易了解，嗯，所以外教有问题接受这种看法，不过我们学佛不应该有问题接受这种方法，嗯，不过来能够接受这种方法要自己体会，理论不方便说明，要自己体会才能够说明，对不对？这是很重要，所以佛教法阿黑巴西果，你来自己看，你没有来自己看，你不会了解在无常里面有相续，嗯，因为在无常里面有相续，有也不是真的，无也不是真的，嗯，实际是超越有，超越无，这个不容易了解。所有的北川的法都是靠这个道理，嗯，因为我们的真的经验是超越无常，超越常，所以它是在空里面，嗯，没有离外。如果空，论述菩萨是说明，因为空有道理，全部都有道理。如果空没有道理，什么都不会有道理，什么都不会成功，嗯，连我们成老，我们死，我们看什么东西，我们听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意思，如果没有空，嗯，因为我们的经验，时间的经验是一个过程，在一个过程不可能会有自信，这样在无我的了解变成圆满，不然就不圆满。如果无因真的存在，那这种了解不会圆满。那现在我们是要用阿那巴那念来了解。那第一，我们的 呼吸的过程，我们不要需要领纳在一个地方，我们要领纳在全身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的入息出息的过程的，所以不是一个地方，而且是全身。嗯，什么全身？那个夜深的深，夜深的深在跟心有直接的关系，因为它是敏感。嗯，我们的眼睛能够看，因为它是敏感。在眼睛里面，除了敏感以外，还有别的法。不过那些不是真的眼睛，真的眼睛叫做敏感的眼睛，嗯，近视，嗯，叫敏感的， 近视， 嗯，近视， 眼近视， 近视叫巴萨达鲁巴，嗯，身体里面那个敏感的部分，也就是真的身体，其他的就是知知它，嗯。金色，嗯，大家知道，嗯， 知道， 清净的金，嗯， 颜色的色， 颜色的色。我们有五种金色，嗯，依照其实依照南传佛教连，心的所依是一种金色，有一种金色，嗯，它叫哈达亚瓦杜，心。心事，嗯，事情的事，那未来可以学，现在不要看我那么奇奇怪怪的，嗯，好，那佛教有很多东西可以学，嗯，慢慢来，嗯，不能够全部吸收，不然拉肚子了。嗯，拉肚子不好，便秘也不好，所以要中道慢慢吸收。嗯，好，那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呼吸要用全身来领纳？因为我们先要领纳全身空，才能够领纳靠这个全身的心，嗯，也就是空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依照南传佛教的阿毗达摩，那个心的所依是无力的，嗯。这个叫哈达亚瓦杜，嗯， 什么意思？ 物理，物理 ，material， 嗯， 哦 ，material， 物理的， 物质的 ，material， 嗯，色法， 物质， 色法，嗯， 色法 ，OK，OK， 那依照悲川的道理，这个世间的心的所依就是全身，不过人的心没有什么所依，只是心的秘密，嗯，不但是在心脏里面，嗯，的事发，而且是全身，不过人的心没有什么所依，只是一定要体会真的心没有什么所以，什么意思？直观的究竟果的所言就是心。 So, I guess you know how to 因为心有轮回，因为心有解脱，嗯，所以一定要修止观到身跟心有静安，然后转所以到心，嗯，思维心。这是一切是底论跟智一大师等等都是讲这个道理，嗯，所以先修止观来留在静安的境界，静安的身跟心，然后专注一道心，嗯，这样渐渐能够体会第四禅定，嗯，呼吸不间，呼吸不间的时候也没有思想，嗯，思想不间，心不动，嗯，心不动，那变成人的止，嗯，心动，那变成观，不过你的观要靠智慧，不要靠妄想，嗯。如果是考妄想，那就不是观，嗯，一定要了解那些道理，嗯，所以第一要学怎么让身跟心留在静安的情况，这是一切是第论智一大师所特别强调的，嗯。这个情况出现在睡息的过程，嗯，如果你是睡息在一个地方，阿那巴那尼米达，那它就出现在你注意那个接触的地方，在屁股周围。如果你是注意全身，嗯，用注息息息的分别无间。呼吸跟鼻孔还是口的呼吸，嗯，那个鼻孔跟口的呼吸是靠烧息量，嗯，一切是第六是说明就是大空，嗯，那个毛孔呼吸是靠小空，小空间跟大空间，嗯，足息是靠大空间，嗯，毛微细的呼吸，毛孔呼吸是靠小空间，嗯，不一样在这里，嗯，来能够看到小空间，嗯。那你需要维系的心，你如果你没有维系的心，你看不到小空间，嗯，大空间很容易了解，嗯，肚子过大小，嗯，对不对？全身过大小，嗯，小的空间不容易领纳，所以。我教你们一些气功为方便，嗯，注意劳宫可以看到，对不对？注意合谷可以看到，嗯，注意那些明显的身体的穴位可以看到，不单是全身的扩大先烧，连了那些毛宫，嗯，小小的地位也都是过大，如果你们注意这里呢，不容易看不到，嗯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其实是看好像外面，你不是看从里面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样看好像所缘是在外面，嗯，开始学的时候。不过如果你是用毛孔呼吸的道理呢，所缘 从开始学就是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你这样学，从开始学，你的心留在身体里面，在全身体里面。不是在一个地方，不过在全身体里面。嗯，那你也可以感到没有鼻子还是口的入息出息，还是入息出息的过程在。嗯，如果你是修一种南传方法，那你看不到，没有办法看得到，因为你只是注意那个靠大空间的呼吸入息的过程，你不是注意靠毛孔呼吸，小空间的入息出息的过程。这个过程连没有鼻子里面的入息出息的过程还是继续。在什么情况下都继续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是细胞的呼吸。这个细胞的呼吸连植物树木到处有。那所以其实全部都是在入息出息的过程。如果你们学道教中国哲学，连地球都是在入息出息的过程。如果没有，那怎么他能够接受那些植物那些树木，他们一直在扩大跟收，对不对？所以连地，其实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，有思发的明根跟有心发的明根。明根就是跟气有关系。 明根， 明根，你歇一下。明根是叫明根，因为它保护我们的生命。没有它在，那我们就拜拜了。去哪里家家？所以这个明根保护我们的生命，它很宝贵。其实在西方宗教里面，它就是上帝。在乌巴尼沙的印度哲学里面也有这个道理，气就是 Brahma， 就是梵，是上帝。没有他保护我们，保护这个世界，那全部都瓦解了。什么都没有。那好，现在如果还没有培养定，那一定就要先修到定，没有办法。先定再观。不管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都有这个道理，不过北传佛教给你方便，南传佛教其实方便不清楚。你可以随便选择你要用观的座椅还是用 定的作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境界依照北传佛教都是从心来的。没有心，什么境界都没有。如果你分别你的境界呢，这个叫有分别影响。如果你不分别你的境界，留联系不断的在一个东洋的相，那叫无分别影响。叫影响，因为它是从心来的。影响你写一下。Pratibimba。如果你的心有调剂，那你怎么处理？你是注意无分别影响。如果心昏沉，那你是注意有分别影响。这样你渐渐开始飞起来。所以你能够先是你的观的作意，还是你的知的作意，依照情况，不是即你在一中作意。这是智慧。 什么是有分，哪一种算有分别影响？什么？ 就是无取因。 无取因是有分别。 是二处，是八戒。烟气，四圣谛都是有分别影响。 那无分别影响是什么？ 那就是你的阿那巴那相。 我们的业处。 那个阿那巴那相就也是属于概念。南传佛教也是这样讲。对不对？因为只有意识知道长的还是短的呼吸，身是不知道，虽然他领那呼吸，他不知道是长的还是短，只有意识能够知道分别，所以它是概念。意识在能够培养禅定，在能够培养智慧，无根没有办法。那好，那这样你改变你的作意，依照你的意思，还是你强调无分别作意，无分别相影响，因为你要入定。不过如果心太昏沉，那还是你可以用有分别影响，注意你的所缘就是四法，令那这个所缘就是受，其他的相就是相，令到心管理这个所缘就是心，分别这个所缘就是是，那你就留在有分别影响，然后这个有分别影响有生灭，所以它是缘起，那这样你就再调你的心稳定，那再继续再无分别影响，对不对？这是智慧。我们应该知道北传佛教是强调知观双修，从开始修 南传佛教是强调你成道才能够配合智观双修，你没有成道其实不能够做，这是不一样在这里。那现在我们打坐一下，然后去练习气功，然后下午我再讲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再可以讨论法文，希望渐渐那些不一样的地方都会吸收为一个过程，就是北川法所教的。阿弥陀佛。那现在休息十分钟，然后我们打坐一下，然后去外面修气功。